朝鲜维护和平全国民族委会发言人就南朝鲜当局即刻宣扬北方挑衅威胁，鼓吹同我国的军事对抗一事，29号回答了朝中社记者的提问。发言人指出，最近南朝鲜伪军好战集团伙同美帝侵略军在南朝鲜和美国本土举行旨在炸毁我国核设施的联合训练后，以625为契机，又进行所谓的2017年统一训练等，疯狂进行了挑衅性北侵战争演习。还有国务总理等高层人物先后视察前沿地区的部队和韩美联合师等，口出妄言，说什么要回应北方的实际威胁，而且为国防部长官候选人说什么保证有事实把前线北上而在北方地区作战等，肆无忌惮地放出了妄言。发言人指出，尤其是南朝鲜执政者23号亲自参观针对我国的弹道导弹试射，声嘶力竭地叫嚣北方导弹挑衅高度化，对话也是有了强有力的国防力量才有可能的等等。对此，南朝鲜当局和保守媒体大闹一场，说这是一种对北警告信息。南朝鲜的现届当局大谈什么对话，但鼓吹同我国的军事对抗，这就直接说明他们没有念头改善北南关系，像历届独裁政府那样追求有对话的对抗。竟敢放出敌视对方的挑衅性妄言，发出军事对抗狂政，这是对对话的全面否定，也是对全体同胞要北南关系改善、实现和平热望的不可容忍的愚弄。南朝鲜当局真心希望举行北南对话，实现和平，那么理应回应本着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精神，首先解除北南之间的军事紧张状态，给我国爱祖国爱民族的倡议，而不要起临于对美国阿谀奉承、迎合保守势力、自取灭亡的军事对抗妄动。